欢迎收听九六九快乐多一点，我是龙叶。昨天我打车，一上车呢，就听到一个类似于机器人的女生说：“既然你们这么急着去死，我就送你们上路。”我当时我就吓傻了，这什么导航啊？司机师傅跟我说：“不是，我在听小说呢。” 好吧， 这里是九六九快乐多一点，我是龙叶，龙马精神的龙，一瓦的叶。想听到更多的九六九快乐多一点，欢迎关注经典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加入九六九粉丝群。我在那里等你哦。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 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酒之后，两手一摊，坐在路边休息。不管迷迷了迷或是迷到人心，像一个一个困在凡间的精灵，我愿意歌颂祖国和表演爱情，但只盼望听我歌唱的人赶快清醒。哆哆哆瑞咪嗦，像风筝呼啸而去，从此嗦西瑞发是落叶轻轻哭泣。哆哆哆瑞咪嗦，没有人认真在听，那被你遗忘的旋律却是我宿命。公园就要拆去，别拆去记忆，何不用歌声摘录下你的日记。如果你不会唱歌也没关系，就让第一道阳光把你的耳朵叫醒。 如果说你要

爱上窗外的雨，反复触碰你爱过的痕迹。好想好好爱你，却没有距离再把你抱紧，想对你说 You always be my love， 我还是好想你。 九公益主张， 九六九公益主张， 公益主张。 一大早就吵架，这日子没法过了。 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 哎，咋了？ 你管得着吗你？ 哎，你这小子吃枪药了你？ 你说这路也跟我过不去，这下追尾了吧？大家都走不成了。 同样的事。也可以这样开场， 老公，都七点了，该吃早饭啦。 嘿嘿，老婆你真好。 哟，小伙子心情不错嘛。 哎，你气色也不错呀。 大家都好啊， 今儿心情好，一路畅通。 只有小家和睦，大家才能和谐。 公益是什么？建造一所学校，飞到世界各地保护濒临灭绝的动物。 我们没有大块的时间和大量的金钱，这样的公益离我们太遥远。 公益也可以是每天用一分钟帮需要的人翻译一段文字， 每天用一分钟把垃圾分类， 每天有一个微笑，让快乐蔓延。 在为别人开门和轻声关门间，把公益传递， 用微小的力量汇聚公益的快乐。 我就乐意。 繁华都市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听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九六九，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经典。 界。还记得你的笑容无比的甜， 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去打 Oh,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 万科创始人王石， 人在最困难的时候，不是看他的高峰，而是看他的高峰跌到低谷的一个反弹力。这就是我在卓健老先生身上呢所感受到的。 阳光媒体集团和阳光文化基金会联合创始人、主席杨澜。 尼采说，那些杀不死我的事情都会让我变得更加坚强。我想说的是，不管这个世界给你多少的挫败，给你多少的嘲笑，也许你会贫困，也许你会失落，你会失败，但是都不要紧。如果你记得你的初衷，青春的时候那纯真的梦想，如果你对这个世界抱有实实在在的诚意，请记住，你的青春就是精彩的。 随后，中国董事长潘石屹 在事业上面合作一定要有互补性，就是你会的东西他不会，他会的东西你不会，这个东西就是合作的前提是互补性。 今天九六九街头大访问，什么是经典？ 经典应该按每个人的喜好来分吧。我觉得只要合我心意的，让我百听不厌的，在我这儿都是经典。 有风格的是经典。就比如说格子衫是经典，就是它有自己独特的风格，不管过去多少年都会被别人记得，被人们再次反复拿出来，反复的使用，反复的鉴赏。时尚意识，风格永存，我们做人要做一个有风格的人。 流芳千古的人呐、事物事件具有不可替代性，它有独一无二的属性和它其独一无二的价值，我觉得这些都可以称之为经典。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秋天的风以及冬天的洛阳，忧郁的青春，年少的我曾经无知地这么想。风车在四季轮回的歌，吉他天天的流转，风花雪月的诗句里，我在年年的成长。流水它带改变了一个人，就在那多愁善感的初次等待的青春。发黄的相片，古老的信，以及褪色的圣诞卡，年轻时为你写的歌，恐怕你早已忘了吧。过去的誓言就像那课本里缤纷的书签，刻画着多少美丽的诗，可是终究是一阵烟。流水它带着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两个善感的初次流泪的青春。遥远的路程，昨日的梦，以及远去的笑声，再次的见面，我们又历经了多少的路程。不再是旧日熟悉的我，有着旧日狂热的梦，也不是旧日熟悉的你，有着依然的笑容。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我们，那多愁善感的初次回忆的青春。流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蜻蜓飞在蓝色天空，游戏在风中，不断追逐他的梦。天空是永恒的家，大地就是他的王国，飞翔是生活。 我们的童年也像追逐成长吹来的风，轻轻地吹着梦想慢慢的升空。红色的蜻蜓是我小时候的小小英雄，我希望有一天能和它一起飞。当烦恼越来越多，魄力当初越来越少，我知道我已慢慢地长大了。红色的蜻蜓曾几何时也在我岁月慢慢不见了。 九始终在你身边，九六九报天气。 嗨，大家好，这里是经典九六九，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银奇。今天是4月22号星期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在13度，最高气温20度，北风1到2级，空气质量良，天气多云。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13到20度，而明天白天最高气温为20度左右。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周边各景区天气情况。沟崖在14到20度，东片门角楼在13到20度，九华山庄在14到20度。想知道更多景区天气，请每天持续关注九六九报天气。

走 empty street, an empty house I hold inside my heart. I'm all alone, the rooms are getting smaller. I wonder how, I wonder why, I wonder where they are. The days we had, the songs we sang together, oh yeah. Reaching for the love that seems so far. So I say a little prayer and hope my dreams will take me there, where the skies are blue, to see you once again, my love. Overseas from coast to coast, find the place I love. Stop to keep myself from thinking, oh no. I wonder how, I wonder why, I wonder where they are. The days we had, the songs we sang together.

是那么的漫长，当身边的微风轻轻吹起，吹来故乡泥土的芬芳。回来吧，回来哟，浪迹天涯的游子，回来吧。

用我们的双手一起打造一个希望的城市。现在是早上8点钟，我是阿哲张信哲。 你知道吗？精通数学的咖啡师才能调出最精确的苦尽甘来。